别逗了。 哎，我说您老小子可别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啊！你说咱们北京市这些年盖的房还少吗？啊，四层的、五层的、十层的、二十层的，海了去了。哎，瞧着我蹬着三轮，我去了趟亚运村，我往那一站一看，那叫体面、特别，这可真够优越的啊！ 是啊。大楼是盖了不少哦，可哪间是给您盖的？哎，哪间是给我盖的？ 哎，我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老胡， 你说啊，咱们北京市上千万的人口，能一下子都住上新房吗？ 那得慢慢来， 哎，慢慢来。咱们有间房住啊，就已经不错了。俗话说呀，锅里有了，碗里才能有。放心。早晚的都给咱们盛上啊， 刘师傅，听您这词儿怎么有点像样板戏里的词儿呗、哎、 我不是人，你是什么呀？ 我叫这俩又吵上了， 他没房住能消停得了吗？ 你别动手什么、 啊、主任， 不是你动什么手、啊、 主任，我求求您行行好，帮我找间房子住吧。该凑合着住些日子了，我再想想办法啊。 石川，石川， 哎， 哎，石川，哎，快出来，帮我抬一下东西，快点。 李玉敏这一嗓子把大伙都招呼出来。小磊看见妈妈弄回个大东西，欢喜的不得了。 那家伙嘞， 来， 别碰 你啊！ 这新买的洗衣机呀。不是买的， 哎，玉敏，我猜着了，你们剧团发的，对不对？ 老胡，你可真刚抬我们剧团了，就我们团，逢年过节连只肉鸡都发不起，还能发洗衣机？ 哎呀，我说玉敏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是我呀，买了一张亚运会奖券，中奖得的。 哎呦，我的妈！ 哎，我说玉敏、 啊， 这回你可闹得了，嘿，花小钱儿捡个大便宜，我说，哎，在全自动，这在市场上少说也得1500块， 哎，行 了， 大家好好的商量，别给咱们来个假冒伪劣，你说 啊， 吴婶儿。 真 会说吉利话啊！ 不是，说得，接着练，跟你师哥打过试试。 哎，对，哎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我还得洗洗菜呢。 我说德利啊，你稍微等一会儿，让我试试这个洗衣机转的怎么样。 啊，等一会儿。 哎，我说大作家呀，还是人吃饭重要了啊！ 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呀、啊？ 你怎么了？ 哎呦！谁不讲道理啊？你说可着咱们这前院就这么一根水管子，你们家洗衣机倒是全自动了，那大家伙儿就全甭动了。 哼，就是，不是 啊， 什么事儿、 啊？得了得了，啊，都互相关照着啊，啊，大家都互相关照着。 这也是骗人讲的， 得，不行，咱不是了， 哎， 把洗衣机啊搬屋去。 死大哥，该死一死嘛。 好了好了， 不是了不是了嘛。惹不起还躲不起呀、啊！ 行， 来试试吧，多好啊！试试吧，你这多好啊！这是什么？ 忙不成摆菜碟子，越闲着越孤了。 奶奶，我们爸爸又说我是毛毛虫 啊！我说嗨，我说这鱼可来了啊！大伙儿可赶紧收拾收拾啊！ 院长，院长，首长！ 哎呦，老天爷爷，别下了！再下这房子全塌下了。快点， 别说的那么玄乎。 来了啊！ 上个礼拜房管所不才给咱们查完的房吗？ 那不过是走走形式。你看查过多少天了？还来吗？快点吧！ 人家房管所呀，也不是为你们一家开的，人家得一个院一个院的修。 我看呐、啊，今年都关心亚运会去了，谁还顾得上咱们老百姓？别忘了，咱们是老百姓。 大伙正说着，房管所张所长和两名工人抬着梯子来修房。 那您可说了吧， 何师傅 来了， 上回查房啊，发现这房顶子有点问题。 哦， 这两天不老变天吗？还得给您修一下。 哎，

我们俩人都是30多岁的人呢，在这种环境里头，夫妻生活已经少得可怜了，可总还要有吧。可就是隔着这么一层布啊。 收购旧家具，我就拿把旧门窗。 说起来这孩子也不算小了，算是个大姑娘了，人家长着眼睛长着耳朵，躲没处可躲，说又没法说呀。这孩子实在没办法，他就偷偷的吃我的安眠药了。 安眠药？ 别的，我还说什么呀？我就觉着这么过日子，真能把人从里到外，生生给拧个个儿啊！ 安居乐业，安居乐业，安居才能乐业。 小孩都在忙活，大盆小盆都派上了用场。副区长离开石川家，又到各家去帮忙。 啊，没事儿，下午前我要把新官的人快点儿，快点啊！三缺一， 就 你这人什么都不管，你这不教师了吗？这人这是，你瞧瞧，不教师了吗？区长，啊，区长，快点儿，我们区长，你看我们的名义的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我们家参观参观。我们家是四代六口一间房，这可是咱们中国第五大发明啊。 爸爸爸爸，快跟我走，小灯飞奶奶，我把车都开来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 坐吧坐，你也去啊。 突然停电了，小院一片漆黑，大家用手电筒照亮，有的在屋里用盆接水，有的在外边忙着遮盖东西。副区长看着这一切，神情严肃，若有所思。当天深夜，在房管所值班室里，张所长刚打完电话，了解到五道湾二号院的情况，派人去送油毡。吴学禄、安德利和几个居民跑了进来。 对呀， 小康，换上安全垫 他们这倒不漏啊。 哎，我说你们干嘛吃的呀？我们房子漏了，你们管不管呀？ 哎呦，张所长，求您了，快派人上我们家瞧瞧去，那房顶子晃晃的哟。 我们家的水顺着墙上直往下流。 就是啊，我也急呀，啊，这就给人记下来了。他人手不够，忙不过来呀。 我这 你们不是人， 哎，他们呀，他们不是人，一群房虫子。 你们怎么说话？他们 哪有说事儿啊？赵子满， 怎么回事？ 赵子满，工人刚才不是说院里抽水器坏了啊？可就站着往里灌水啊？ 哎，是 水都漏那儿了。 怎么 着？漏的水浇进屋了。 逃啊！逃啊！ 来呀！ 这才够用。 站起来！ 怎么办？ 张所长，我们那儿呢？ 啊！ 我说大兴子，你把手里环放一下。